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6集。万竹香精心打扮过，她穿得很干练，短装加上黑色长裤，精美的细跟高跟鞋，曾经一头浓密卷发剪到几乎齐耳，做了漂亮的烫染造型，看上去非常精神。她的妆容自不必说，从小到大至今，云建威就从来没有见过化妆技术比她妈妈更厉害的人。 微微， 万竹香叫云建威，她的声音倒是有些变了，比从前沙哑，没有了那种冰冷而高傲跋扈的语气。 那一瞬间，他流露出失态的神情，似乎是控制不住想上来抱住云建威，但他极力忍住了，踩着高跟鞋拉开自己旁边的椅子，期盼地看着云建威。 来，坐。 云建威收回视线，跟在他爸后面，没有和万竹香挨着坐，而是坐在了他爸旁边。万竹香看上去很失落，但没有流露过多情绪，她笑了笑。 猜你们快到了，刚才就让服务生去备菜，微微是不是饿了？ 云建威别扭坐在椅子上。 不饿。 气氛变得尴尬，云建威心想算了，多大人了，不要这么幼稚。他又主动开口， 你好像都没怎么变。 万竹香见他主动和自己说话，忙答， 刚出来那几天蓬头垢面的，丑得不能看，今天来之前把自己收拾了好久，妈妈老了。 他一直看着云建威，柔声说， 微微长大了。 他看起来真的非常想抱一抱或者摸一摸云建威，云建威却不知如何与他交流，等菜上了后就拿起筷子吃菜。万竹香与他隔着个云鸿洲，又不好给他夹菜，只能在一旁眼巴巴看着。云鸿洲实在看不下去，主动提起话题， 微微在大学进了艺术团，又认识了很多朋友。 微微就是个小太阳，大家都喜欢你，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？ 他至今仍对云建威小学时候那个泼他颜料的小孩及其母耿耿于怀。云建威心想，也太记仇了。 有他哥在，没人欺负他。 齐峰也是个好孩子，改天啊，妈妈一定要好好谢谢他。 气氛又陷入沉默，万竹香把转动中的转盘推到云建威面前。 来，宝贝，吃这个鱼，你喜欢吃的。 云建威如鲠在喉，胃像被什么东西胀住一样难受，他浑身不自在，甚至生出一种可怜的感觉，妈妈在讨好自己。这种画面对他来说太荒谬了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妈妈从来都是个骄傲雷厉风行的女人，更是因为她是他的亲生母亲。云建威又忽地生出一股无名火，他突然感到极度烦躁，脑子里的声音愤怒地大喊，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家变成这样？爸爸这么好，爷爷奶奶这么好，家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，你为什么还不知足？为什么这么贪心？ 云鸿洲正和万竹香说些什么，忽然云建威放下勺子，勺子砸进碗里咣啷转响，两个大人马上紧张看向他。云建威站起来，云鸿洲牵住他的手，温暖的手先按住他。 微微， 我吃饱了。 云建威生硬开口，万竹香也不由自主跟着他站起来。 宝贝，你都没动筷子。 别这么叫我。 万竹香闭上嘴， 脸色飞快变得颓废。云鸿舟仍握着他冰凉的手腕，张口想说什么，最终却什么都没有说。 我不想对你发火。 云建威深呼吸，垂在身旁的一只手轻微的颤抖，他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尽量平静道： 来之前我也想好好吃这顿饭，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 对不起。 万竹香说，他是个极为能言善道，擅长与人攀谈的人，但现在他只是苍白地重复着： 对不起。 包厢里死一般的沉默。云建威挣脱他爸的手，把手揣回衣兜里，对云鸿舟说： 我走了，我自己找地方吃。 外面冷，吃完饭早点回家。 云建威点点头，看也不看万竹香，转头快步离开了包厢。一出包厢，云建威才感到终于呼吸到新鲜空气。他很烦躁，没有在外面吃饭，随手拦了辆出租车坐上回家。家里静谧，干净舒适，有淡淡的香。云建威脱鞋进屋，脱掉棉袄站在客厅，心里平静了些许。他上楼洗澡，换上睡衣，躲进自己的小书房。下午太阳又没了，天阴沉。云建威拉上窗帘，滑了手机，随便挑出一部电影，打开投影开始看。电影开始播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选的是《美丽人生》。这部电影他只在高中的时候看过一次，也是在小书房看的，哭得他爸跑上楼抱着他哄，之后就不敢看第二次了。他是被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性所震撼，也为电影中的父母对孩子伟大而艰难的爱感动。对这种爱的感受，云建威会本能地投射在他爸身上，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只有他爸，母亲的位置一直是空白。当云建威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想的是他爸一个人把自己拉扯大，要忙工作，要出席他的家长会，接送他回家，周末带他出去玩，还要哄他的小脾气，陪他谈心。所有生活中的琐碎和细节全部都是他爸来接下。云建威蜷缩在地毯上，抵着沙发睡着了。等再醒来时已是傍晚，他坐起来，看到小桌前放着一盒蛋黄酥甜点，想来是他爸特地去买来悄悄放在桌上的。云建威打开盒子，拿起一个蛋黄酥吃了。他起身离开小书房，下楼进了厨房，围起围裙开始做饭。客厅里，云鸿舟伸长脖子看一眼，跟着他进了厨房，瞅着他表情说： 心情恢复了？ 云建威边洗番茄边忙活点头： 嗯。 把你爸吓一跳，小脾气还挺大。 我错了。哎，你俩都没吃好饭吧？我总是控制不好情绪。 你从小就爱在我们面前闹，爸妈早就习惯了。 云建威的心情已经彻底平静下来，父子俩站在厨房里聊天。 他出狱后准备做什么呀？ 嗯，你妈说还是想从事服装行业，他这一个月一点没闲着，想开线上店直播卖货。 嗯，他要做直播肯定能活。 云建威又一想，疑惑道： 他哪来的钱开店啊？ 让他自己想办法呗。 云鸿舟一看自己儿子眼神，就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举起双手： 哎，我不会借的啊。 云建威这才放心，继续切菜。 他那么有生意头脑，一出来就想着挣钱。算了，随便吧。 你妈想把钱还完。 云建威一愣，